魔法世家， 编剧罗冰心，第二十一集，九八八制作。 你系胡家族嘅主事，永远都系主事。你要保护胡家族，首先就要保护自己。 主师，主师系咩嚟噶？ 魔法世家， 编剧罗冰心，第二十一集。 那夜谁将酒喝掉？因此我讲得多了，然后你要着我手拒绝我，动人像友情深了，我没权终止见面，只因你有善意义，形容接近甜蜜那种字眼通电，没人应该怨地怨天得到这结局，难道怪罪神没有更爱善的祝福？我没有为你伤心悲愁，不配有憾事，你没有共我搭过万里，不够剧情延续故事，头发被染上着凉液错在我幼稚，应快活像个天使，有没有运气再扮弱者玩失意？有没有道理为你落发必须得到世人同意？心灰得极可耻，心伤得无新意，那一线眼泪欠大志。 你的脉象好怪，体内有一股好奇怪的力量在度喐动。 无用笑只不过是生仔工具，是个傀儡来的。一个不懂魔法的人做得什么？ 你没有宗旨，没有立场，之前和人家这么恩爱，人家仔都有埋了，真是这么狠心抛妻弃子？ 世昌，慕容家族是大家的，不是你一个人画晒事，目中无人，那要我们这班长女做什么？ 我们自细看到你大，你变了这么多的。 我们不赞成拆大屋啊，不赞成拆大屋啊。 我决定了的事是不会改变的，如果有谁不满意的，可以随时离开慕容家族。 论魔法，我和世昌都是大家之上，我们的出发点都是想下一代好啫。如果咁多位长老唔领情，咁就唔好怪我哋唔尊重你哋啦。 阿雪， 琴姑姐，都何必搞咁多事？ 如果人嘅魔法系高过我同阿雪嘅，我哋冇说话好讲。 阿少翻咗嚟，佢只系真正嘅主师。如果佢同意嘅，我哋亦都无话可说。 佢系我太太，佢当然同意啦。 我唔同意、啊。 少，你唔系一直都支持我改嫁慕容家族嘅咩？点解当住咁多人嘅面反口？ 改嫁是有很多种方法，但如果将慕容家族改到面目全非的，就不可以。 你 风水是很重要的。 不是咯，祖屋怎可以重建啫？啲祖先摆在哪里？这一年来都发生这么多事了，再喐风水位咪斩鸡犬不宁。 就是一连串发生这么多事，我和世昌都预计到风水位转了方向，所以自动土大事改革。 我身为主师，你们应该尊重我，信任我，搞和风水对我有咩好处？况且我话过，要进步就必定要改革。解厄师个名系以前一种称呼，而家同外边啲人讲，好多人都唔明白。风水师就唔同啦，一讲出口，人哋就知道系乜嘢意思。 阿少啊，你有咗新纪啊？ 系啊，之前嘅状态好唔稳定，但系而家已经稳定落嚟啦。 一直传你系极阴之人。既然你有了新纪，即是之前你谣言是错的啦，恭喜你啊。 你看，在大家心目中只认定你是主师，你都不要令大家失望。 琴姑姐，你这样讲摆明挑拨离间啫。 姑姐啊，阿少已经当众宣布世昌是代主师。 既然大家这么想我做回主师，那我就做啦。 不用笑。你摆我上台，我仲系咪你老公啊？ 世昌，你仲笑得落？ 少嘅背影系白色嘅。 系啊，我当时都吓咗一跳。更可怕嘅系，佢嘅背影好似一座山咁，你会感觉到有啲心寒。 点解会注意唔到嘅？ 佢咁无情，当众落你面，咁你打算点做啊？ 佢今次翻嚟，我硬系觉得唔妥，同之前嘅慕容少简直系两个人，尤其系佢嘅眼神。 嗯，我怀疑佢识魔法，我亦都怀疑妈妈同小玲系佢杀嘅。 我好少睇落眼，之前嘅慕容少系唔识得魔法，就算佢临急抱佛脚，都冇可能令到巨浪冲天。 佢唔系真正嘅慕容少， 佢系慕容少。不过 咩？ 我从来冇低估司马少棠嘅魔法。佢同慕容谦都有超能力，控制一个无脑嘅女人用乜嘢啊？ 司马魔法可以咁犀利，咁同慕容魔法咪不分上下？ 我未正式交过手，唔敢下判断。不过慕容家是司马家为劲敌，有佢一定嘅原因。 世昌，慕容少不仁，我哋可以不言。 你嘅意思系？ 佢当众落你面，仲霸翻个主师嘅位，我哋一定要先下手为强。 但系个 B B 系冇罪， 做大事就必定有人牺牲噶啦。更何况个 B B 出唔出到世，都仲系个未知数。我话过会帮你生 B B 噶嘛？ 先下手为强。 慢慢嚟，你大把机会，我一定会教你。而家你同我乖乖地坐低。 哦， 合埋眼，你听到咩声？ 妈妈的声啊。 容少是识魔法的，他一直诈傻扮懵，就是掩饰身份。 主师，你既然识魔法，为什么又扮不识啊？ 我识魔法？ 你刚才在处练魔法，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。 是咯，你为什么要这么鬼鼠啫？ 我来这树种花，那可能刚才跪得就睡着了，我怎么会识魔法啊？ 我们亲眼见到的。 这么小事都不认，怎么做主师啊？ 通常是做了一些不见得光的事才会这么鬼鼠。 我没有啊。 我们全部人都见到你练魔法，还令到巨浪冲天，你有这么高的法力是可喜可贺的。为什么要诈傻扮懵扮无知啊？ 是 啊， 青长老和小玲是不是你杀的？ 是因为他们发觉你的身份，所以你杀他们面口。 啊，我没有。牛世昌、慕容雪，你们硬硬屈我杀人，是因为你们不甘心我坐回主师的位置。 What？ 你问一下大家信不信你一啲魔法都不懂？ 看到未啊？冇人信你啊！ 拉慕容少翻嚟先。 系 你敖世昌，你好狠心啊！我冇杀人啊！ 冇证冇据，我哋唔可以因为主师识魔法就话佢杀青长老同小玲。 但系佢又解释唔到点解诈傻扮懵， 咪系咯？冇做亏心事，使乜隐瞒识魔法呢？ 唔怕坦白讲，阿少今次翻嚟，我觉得佢好似变咗另外一个人咁，一时好地地，一时又反目无情。谂落青长老同小玲嘅死， 佢嘅嫌疑系最大。 佢同司马少棠一早就认识，唔排除佢哋两个夹埋。 但系佢已经系主事，加埋外人嚟反我哋，动机系乜嘢啊？ 阿少棠、司马少棠拍过拖。 哦，司马家族一直对我哋虎视眈眈，唔通佢利用主事？ 我哋同司马家族咁多年嘅结怨，凭一个慕容少点可能化解？大家都知道佢冇路噶啦。 阿姐死得不明不白，我都希望尽快找到真凶，但阿少有了身纪，一尸两命啊。世昌，你是不是要三尸呢？ 有什么这么为难啫？慕容少是抵过比萨牙强的，你不给 我 BB 是我的，我好肯定啊！ 我冇说话好讲。 是。 你咁紧张，紧张，仲话对佢冇感情。妈妈是无用消杀的，你抢走我心爱的男人，又杀了我至亲的妈妈，今晚我一定要你死。 雪，你听我解释啦，你入得嚟啱，我正想揾你无用消。 你连个魔法啊， 我今日就要用无用魔法杀咗你。 无用魔法，魔法，耶！ 系你。你用魔法对付我， 你知唔知你头先走火入魔？ 走火入魔， 你当咗我系笑？如果我唔系用心魔大法制止你，我死咗啦！你系咪谂住自创魔法？ 唔系啊，我可能系心情烦躁，搞到自己走火入魔都唔知道。西昌，救我！救我！ 冇事，我一定会帮。千死咗之后，呢度就一直丢空，冇晒人气。你咁中意做主师，住喺树咪符合你嘅身份咯。 住喺树，你想软禁我？ 你越嚟越聪明。 你接近我，真系为咗主师嘅位。 无可否认，主师嘅位系我嘅目标，所以我谂尽办法埋你身。我自细在慕容家大，但是没有人认同我是慕容家的一份子，没有地位，我们父子只是你们的根尾狗。我说过，总有一天要你们全部人都做我的狗。我不爱你， 但我冇谂过要伤害你。 做咩？我肚唔舒服，自动流产仲好，唔使我喐手杀自己嘅亲生仔。 亲生仔？哎呀，点解秃头咁晕嘅？ 搞掂杯茶，落咗安眠药。 咁我呢杯， 梗系冇啦，千姑姐。 阿诗啊，果然叻女喎，三两下手脚就摸清佢啲性格，一下就中招。 呢啲冇脑嘅人，使乜同佢嘥咁多口水啫？一于搬佢入新房，即刻洞房。 唔得，点都要拜个祖先先。 佢咁嘅款，点拜祖先啊？不如揾只鸡同阿邵华强拜祖先，然后速速洞房咯。 系啦。 估唔到我都有机会结婚，不过就唔知点解咧要同只鸡拜堂，系记醒阿少咪得咯，又会瞓得咁冧嘅，点洞房啊？阿夫身上有个咁大嘅个发影嘅咧，点解发梦嘢？个发影仲喐紧。 翻入房， 系 点解走出嚟唔洞房啊？ 有个白影，有个好大个白影，我惊啊！ 哦，咁你就乖乖地瞓喺地下啦。 一直以嚟喺慕容家族里边，我就系觉得管家仔系个好人。 我冇谂过要伤害你，亦都冇谂过会同阿雪有咩拉楞。当时我谂住咁做系两全其美嘅方法，青衣佢哋逼到你透唔到气，仲一直要揾出证据证明你系极阴之人，然后杀咗你。我曾经听爸爸讲过极阴之人嘅故事，佢仲话如果极阴之人可以揾到一个极阳之人结婚嘅话，生出嚟嘅 B B 一定旺家族。 你是极阳之人， 你越来越聪明，所谓两全其美的方法就是我保住你条命的同时亦都达到目的，坐上主师的位 置。那既然个 BB 是你的，为什么这么狠心用魔法架空杀我和 BB？ 我妒忌功名，我要杀的人是他，想杀你的人是阿雪。你流产死在树，是天意。 王世昌，你不是人。 阿雪， 我怕你心软，现在我放心了，我会全心全意做你背后的女人。 你们两个是不是人来的？ 谷明， 谷明， 还有我，有没有听过一山还有一山高啊？ 你未免太高估自己了。 哎，我这么急赶来不是想跟你交手，而是我要救阿萧，救你们。 废话，你是怕我和世昌联手对付你吧？ 萧唐有超能力啊。 那又怎样？计算到我们会输给你。 我计算到死的不是阿萧，是你们。 萧生这么熟的？ 因为是慕容谦大哥的。 魔法世家第二十一集，导演关瑞琼，配音罗冰心，敖世昌、陈川辉饰演，慕容绍、连杰明饰演，慕容雪、梁金玉饰演，慕容琴、张杰维饰演，邵亚强、张振龙饰演。